弯过了几道弯， 弯过了几道弯， 几十里的水， 几十里的水，朝向 江边， 江边 声 了响， 浪滩出了歌声， 出了歌， 鸣到我们的街坊， 鸣到我们的街坊， 咿呀咿呀。 你那喝嘞， 给。

着那粉红的笑脸和那美丽金边的衣裳， 在那遥远的地方， 在那遥远的地方 有 细的皮鞭不断轻轻打在我身上， 在那遥远的地方， 在那遥远的地方像燃烧的火，它象征着纯洁的友谊和爱情。啊啊啊啊啊啊啊是人不忍离去，他是用了青春的血液来浇灌。成了有一破灭的象征。

寻觅一家亲， 一家亲， 万泉河水亲友情，我便斗笠送红军，军民团结相见尽。